好，翻嚟第二节喎。 系啊， 哇，今日啲战机消息真系多到不得了。 系，今日全系讲空军啊，大佬。 系咯，好似全部讲，唔系，最紧有啲海军讲嘅都。 我系。 系啦，咁咧就先讲咗呢个印度啊。嗱 ，Alex， 你有印象咧？印度其实呢个国家咧，啲机你觉得佢点啊？ 印度咪系全咪苏式兵器啊？ 苏式兵器咪啊？其实我想讲咧，佢系乜嘢机都有噶。 系。 佢系英国机、法国机、俄罗斯机、美国机，佢系冇大陆机啫嘛。 系。 即系佢乜嘢机都有噶。佢而家连自己咧自制都有啊。咁如果咧你有印象咧，我哋以前讲过咧，佢自己做嗰只叫光辉战机嘛， 系 LCA 嘛。但大家呢就觉得个笑话就是 LCA 战机呢系讲緊由1980年代开始研发。 是。 研发到近排先至成功。 哇，一三角翼设计系咪仲系呢个幻影2000年代嘢？ 其实你唔好觉得佢系有啲抄幻影㗎。 讲到似囉。 但问题系幻影都 out 啦。 幻影都要插水啦。 咪囉，咁你谂下而家先服役过。咁但系都唔紧要喎。 点解叫光辉呢？ 光辉啊，可能系印度人嘅光辉。 Oh, okay. 你知唔知我开头听光辉战机，我以为三国志。 哦 ，Cool 儿，我以为光辉三国志光荣。咁咧呢个光辉战机咧 ，LCA 啦，我讲佢嚟紧其实点解要买呢？因为原来咧印度个空军嘅组成系咩呢？例如话佢有啲攻击机噶嘛，攻击机就系嗰啲我哋讲 对地攻击嗰啲 美洲炮，即系我哋讲嗰只叫做 F 5啊， 哦 ，F 5 E 嗰啲啊， 哇 F 5耐咯， 系哦，嗰啲用攻击机，跟住咧佢有啲咩机咧？仲另外会有啲米格机咯，例如米格29、米格21，佢仲有呢啲机噶， 哇21仲有啊， 系啊，米格21都有啊， 真系做古董噶咯，可以， 系啊，佢依家就系咁啦，就系要用呢83架光辉战机咧。就去取代佢翻以前米格21嗰啲机啦。 哇！啲廿一真系可以，我哋揾次讲下米格嘅啊， 米格机啊， 发展史啊。 我想讲成件事咧，用我几多钱呢？原来咧，印度出嘅机都贵嘅， 系 83架要80亿美金。 咁我买， 咁你咪一架差唔多1亿美金。 咁我买 F35咯。 去咯，做乜唔买 F30啊？都系平贵多少少啫嘛， 多少少啫嘛，系咯。 印度人又唔系冇钱，系咪先？所以咧，其实咧，佢呢单嘢摆明系咩咧？我觉得啦。除了支持国产战机之外，你觉得有没有回购啊？ 思想受受啦。 你觉得是即是又是大家左袋袋右袋，应该都是似这样。咁所以呢基本上呢依家呢就讲緊就话呢因为米格21啊米格27呢剩返几十架㗎啫 ,30多架啦。嚟緊呢就会全部退役囉，即係大概去到2031、2032到啦就全部退役。所以而家一定要搵啲机换咗佢。咁佢哋依家谂咧就辅助佢哋嘅国产嘅武器嘛，于是就买咗光辉战机咯。 唔系嗰阵时话 Lockheed Martin 个 F16 肯俾佢生产嘅咩？ 系啊，之前咧我哋话咧系咪 F16 谂住条组装线摆落去啊？ 系啊， 系啊，但系唔知倾成未咧？因为咧我哋有一次咪又再讲咧，就话英斯嚟紧嘅直头，佢愿意将成套技术教埋佢嘛？ 系， 即系直情教埋。 好似话都唔肯喎，好似话都唔肯技术，肯咗俾组装住，好似都话。 系啊。即系传咯，传就话可能俾低，其实 suppose 一间厂个命脉就系个技术多啊。 系啊， 如果俾埋你就好难搞，所以可能都系谣言啦。但系你唔好理啦，即系话其实印度呢个市场咁肥咧，系人都想中埋佢啊，系嘛？咁所以咧就而家自己自爆先整霸三架光辉战机。嗱，老实佢啲机咧唔知点解成日飞都跌嘅， 系。 所以咧其实印度咧有一轮，你知唔知佢最灰咩咧？就系佢咧嗰啲空军咧嗰啲中队啊， 系 唔够啊。因为成日跌机啊， 哦， 即系 Defer 个 number 一路咁样跌啊， 啲700啦， 系啊，所以都有啲搞笑。 有边度 make 考啊？ 哇，系啊，即系完全系寡妇制造者， 系 啊，以前嗰架机 F 4系嘛 ？F 4好多嘅 F 04啦，系咪？ 都系咁。哇，呢单又系有啲爆啦，呢间就系讲波音啊。 系 之前咧，我哋好似讲过系嘛？即系讲过咧，就MQ25咧无人驾驶机咧，咁就之前我哋讲嗰单消息咧，就讲系 Lockheed Martin 系嘛？啊，唔系 ，sorry， 唔系 Lockheed Martin 嚟嗰间，嗰间系 Northrop 啊 ，Northrop Grumman。 Northrop Grumman， 佢哋系咪咧放弃咗呢个无人驾驶机市 场？系啊， 因为咧我哋嗰阵时讲咧，佢未可以有架 X47B 咧， 系啊， 咁未可以直头系喺航母难度降落， 好型啊，前后接翼噶嘛， 好型哦， 系啊， 佢真系可以喺航母难度降落冇问题噶， 系啊， 完全系后面有人操控嘅啫， 系 咯，系嘛，几劲咁咧？后来佢觉得冇肉食啊嘛。咁佢就退出咗啦。咁而家有啲咩人竞标呢？嗱，又系老队，又系老市场出现嗰啲啦，大家知啦。 就三间拣嘅啫，其 实都系啊。嗱，今次咧就 Lockheed Martin 同埋呢个波音咧都有嘅。但啲人点解话波音咧个机会率高咧？就系因为咧，大家睇呢张相咧，喺啲 Twitter 咧曝光嘅。 系， 即系咧，佢系基本上佢依家喺社交媒体咧，其实你谂下呢咁，即系点讲啊？呢啲咁有机密性嘅，佢都够胆咁样 show 出嚟。同埋你冇发觉冇打格仔㗎。 因为圆形机嚟㗎。 係呀冇打格仔㗎。即 即系咧，理论上啲重要位系咪要遮遮掩掩啊？ 系咯， 费事俾你及到嘛， 蒙蒙佢噶嘛，都系。 系啊，佢系好似冇噶，嗱，即系我哋而家照睇就冇啦。咁所以咧，你见咧就今次波音咧呢个咧好似志在必得喎。 系啊， 因为其实波音系咪输咗好多次啦？ 好多次啦，波音而家都冇嘢做啊。 波音真系依家系咪净系做民航机嘅？ 战机嗰 part 真系冇晒生意。 喂，真系一俾你买咗咧，真系争啲。 就系啊，买杜格拉斯就反而冇单， 反而唔得哦。 杜格拉斯系劲多单。 系啊，咁但系转唔到嘛，人哋冇计啦，细厂。好啦，咁依家有啲咩咧？大家知噶啦，通用电力系咪？ 系 Lockheed Martin 系。 咁依家就呢三间厂。 通用电力咪就系 General Dynamics 啊？ 系啊，General Electric。 Electric 啊。 如果喺台湾亦到奇异嘅， 奇异系啊， 系啦，亦到奇异嘅。咁咧呢架机咧，听讲啦吓，可以载几多咧？七公吨嘅燃料啊， 真系燃料啊， 系劲噶， 都有架，都有一架中型战斗机嘅载油量。 系啊，咁你七公吨嗱，我当咧你一架战机，但系佢个内油，你每次加帮佢加四吨或者五吨咯， 系咯， 咁佢未可以帮一架入咯， 哦系咯， 都 OK 啦，其实都算，即系例如你帮架超级大黄蜂啊，或者嚟紧 F-35 啊嘛， 哦系啊， 咁你咪可以帮佢哋加油， 咁系咪隐形啊？ 佢因为隐形啊，你讲得好啊呢、這 个。咁咪大方， 因 为 如果佢咁咪大家就唔可以太前线咯。 系咯，咁如果咪大家睇唔到对方咯， 大家睇唔到对方， 系 去到目视距离应该好啲嘅，或者装翻个加大器咯，我估要。但系咧，就呢部机咧 ，Alex 系讲得啱嘅，佢咧系真系可能系会有少少隐形。 应该得嘅，佢外形都系 Fighting Wing 设计嘅，即系飞机设计嘅。 同埋你见嗰啲外形咧，系咪全部都系啲比较线水少少嘅？系啦，咁所以咧呢个咧就可以用弹射器起飞添嘅呢个。 同金仔讲，我喺你上空加油，你见唔见到咁样？ 系啊，你要见到我 over over。咦，我雷达见到你，但我肉眼见到你。所以咧呢个又系几搞笑。咁捉波音成功啦，我都想波音咧，真系 keep 住有啲竞争嚟噶嘛。 多翻嘢搞啦。 咁啊 ，Lockheed Martin 真系隻手遮天咯。 遮天啊，玩晒啊！ 真系无法无天噶嘛，咁样。好啦，咁下一个，哇，下一个呢个 Alex 要讲下啦，真系 女王流水、哦， 呢个你熟啊，呢个 系咪王 夫？你同我讲嘅 系咪王夫有啲啊？ 王夫系咪冇尽力啊？ 冇尽力系啊，有啲 真系，喂，我知啊，王夫嬲啊， 系啊， 你唔整架飞猎王夫号系咪啊？ 哦，系咯， 你点解唔整架飞猎号啊？你竟然整嘅呢个嘅威尔斯七王号啊，你都唔整我系咪？咁可能漏，咁咧就大家记得咧伊丽莎白， 佢舅父蒙巴顿勋爵反而冇船舰，好似 系嘛？ 可能佢嬲。 嬲啊！ 系啊，系真系。 咁咧就呢个伊丽莎白号咧，近排一个问题就系咧，就佢入水嘛。 哇！ 入水入得好劲、啊。 嗱，其实咧所有船都入水嘅， 系 基本上 系。 咁但系问题，佢传到出嚟入水，传到出嚟要话入水咧，就应该好严重啦。 佢如果佢咁样入法，未入得好劲、 啊，好严重啊， 系嘛？ 佢仲要喺个传动轴，即系螺旋桨嘅传动轴上面、那个虚位要陷入嚟嘛，所以。 喂，如果咁样，你咁样螺旋桨咁样成日喺度转噶嘛， 系啊， 成日震噶嘛， 系啊。 咁如果啲裂缝系越震越大噶、 啊，系啊， 系嘛？咁所以佢话而家个具体数据话几多咧？一个钟200公升。 都唔算多嘅，不过如果你长期开就好麻烦咯， 系嘛？咁你个动力你咪好快冇动力咯？ 又会冇嘅，不过系咁泵水咯。 你个船就越嚟越重， 会泵水嘅，但系问题嚟讲，个泵坏咗个船咪唔使喐啊？ 系咯， 即系如果你学长期海外作战，你横跨太西洋咁点搞咧？ 唉，咁呢单嘢，所以喂，仲有啊，我讲，你知唔知之前咧，佢哋曾经咧有个讲法话咧，要派伊丽莎白号咧。嚟我哋南海啊！ 哦， 佢话要帮助我美国执法， 所以我咪就系谂起个威尔斯亲王号啦， 吓、啊， 即系二次大战俾日本击落嗰架， 沉嗰架，系。咁所以咧呢单嘢唔知点善后，即系佢哋依家咧就话翻翻去朴茨茅夫港，即系佢哋咧嗰个母港啊， 系。 咁你全面检查同维修咯， 系、哎、佢搞完啲飞机先算啦。 咁啊系，唔系啲飞机喺美国嗰度训练紧嘅， 训练紧 系啊，我谂嗰反而系你俾美国佬搞冇问题、啊，即系美国佬咧最多都系掠你钱啫，但系佢都会帮你搞掂噶嘛。 系， 哇，你觉得呢单嘢唔知佢要几多钱整咯？即系我谂，如果你传动轴其实系啲好 basic 嘅嘢， 佢仲系好 basic 嘅，仲要整紧架，仲有多架嚟紧。 喂，系啦，呢单就系 架会唔会有同样问题咧？ 因为同一个厂整噶嘛， 系咯， 好嘛，咁咧就下一单就讲啦。 咁咪挑可能。要拖去 New York Newport 嗰个 News Newport Newport 度整整佢啦， 系啊，纽斯纽比斯嗰度整下要。咁咧下一单咧就讲翻咧就呢、這个系咪威尔斯亲王号啊？ 系啊，威尔斯亲王。 喂，威尔斯亲王号咧，原来又可以服役噶咯。 系啦，威尔斯亲王呢个名点解叫威尔斯亲王咧？就因为咧任何基本上王储都叫做威尔斯亲王嘅。 哦，即系呢个佢哋个爵位 系啦，爵位嚟嘅 系啦。系咁咧，咁就威尔斯亲王号咧，呢、這个咧就已经咧，即系佢哋话咧喺个船澳度咧，即系原本系干噶嘛，而家注咗水，咁即系话咧可以嚟紧咧开始试啲嘢啦。我哋嗰啲叫做咩啊？我哋叫落水啊嘛， 落水测试 啊，落水测试。咁然之后咧，上面咧有机会咧就再加嘢噶嘛， 系啊， 系咪？咁所以咧，依家呢单咧就话啱啱你阿妈出事， 你个仔又 仔嗰部船又落得水啦， 系啦， 系啦。咁 Alex 个担心咧系有理据嘅。究竟佢会唔会又出事啊？ 应该你横渡大西洋，你咪 出事咯， 出事咯， 入水咯， 入水咯。啊，唔使横渡大西洋嘅，入大地中海都麻烦啦。 喂，咁咪铁达尼？ 系啊。 诶，但系咧，英国人咪好中意赌嘢嘅，你估会唔会赌啊？今次 赌咩？ 赌佢入水咯， 赌入水一定。 佢哋乜都赌噶嘛，乜都赌一餐嘅英国人， 系咪 先？我成日觉得英国人同大陆系有啲似嘅。乜都赌，即系开盘嗱，赌波又有，赌个王子叫咩名又有，生仔女又赌。 通常啲冇乜希望嘅民族都系好中意赌 噶。哦，同埋啲古老民族 系古老民族， 中意赌嘅系啦。好，跟住咧就下一张啦。哇，呢个正啊，林肯号啊。 系 喂，呢个林肯号咧嗱，如果大家记得咧，佢唔知第七架定第八架啦，即系 尼米兹级啊， 尼米兹级嘅。咁林肯号咧就呢架嘢可能大家就少听啲，因为佢唔系部署喺太平洋噶， 系喺大西洋。 佢唔系睇先，佢系部署喺呢个嘅有时就会喺中东， 系 啦大西洋。咁就印象中就冇乜部署过嚟第三舰队同第七舰队， 即系地中海多。 印象中冇乜系啦，应该系属于地中海嗰边，即系例如话大西洋嗰边咧，或者红海嗰边啦，会多啲林肯号。所以咧，你冇发觉咧，通常如果喺太平洋咧，系边架咧？布殊或者系列根啊，列根号多啲，列根号。有时你未听尼米兹号都会过嚟噶嘛。其实尼米兹号本身咧。就系喺第三舰队，就即系喺北太平洋，即系黐住美国嗰边啦。 哦， 就防守本土嘅，你咪知道真系。咁啊，林肯号咧，依家咧，据说咧又试咯，依家咧又试 F-35C 又成功啊，即 系 又可以起降到啲 F-35C。咁所以咧，而家咧，已经试过咧，就例如咩咧，就我哋讲啱啱第一架。就是福特号啦， 系啊， 福特号试就得啦， 试咗啦，终于个电磁弹射， 但系我谂佢哋咧就要试个弹射咧，你要 tune 咧， 咁够力噶嘛， 大啊细啊嗰啲要 tune 咯，同埋最紧要就试咧嗰啲材料咧得唔得，咁如果得嘅话嚟紧都大量制造嘛， 襟襟咬啊， 系啦，你话要试几多次，我谂啲数据唔系咁容易嘅，即系你，但你试到咧就好宝贵嘅经 验， 咁而家咧就试啦，之前我哋咪攞卡尔文森号试咗啦嘛， 系， 而家呢架下一架就林肯号咯。咁、所以话会唔会嚟紧仲有其他会试？嗱，我觉得会试咩咧？我觉得嗰个列根号会试啊，列根号有几？ 我谂佢都摆晒啲 F 三喺太平洋先噶啦嘛。 应该系啊，应该都系对付俄罗斯同埋中国嘛。 系咯， 系因为佢哋两个联手嘛，同埋你见海上演习咪次次都佢哋嘅。 系咯， 咁所以咧，我觉得咧摆到去日本嗰边啊，冇讲啊，应该系会最多咯。咁所以林肯号咧，依家咧就如果可以起降35C咧，大家咧应该会幻想到就系咩咧？就系嚟紧咧嗰啲福特号。福特级啦，或者讲，咪有三架嘅。 系啊， 嗱，而家整紧第二架啦。 系， 咁如果佢哋嗰三架未出嚟之前咧，基本上尼米兹级可能已经有三架就可以再 F-35C 啦。 第二架系咪企业号啊？ 第二架叫企业号， 系啦 ，Enterprise 啊。 系啦，啊唔系、啊，第二架好似唔系叫企业号啊，第二架叫咩咧？企业号好似系第三架， 记唔记得算得唔紧要。 系啦系啦，第二架好似金乃迪号 ，Trinity 系啦系啦，好似系有几个名嘅。咁咧，依家咧就 F-35C 如果可以部署喺三个尼米兹级度咧，其实都顶住先可以，即系可以 F-35 同埋呢个 FA-18 两边咁样高低。 我哋估下一个 top 跟会喺边架航母舰上面拍咧 ？top 跟啊， 系啊， 会唔会福特啊？ 系咯，咁我冇晒呢个 top 跟第一集嗰、那个。蒸汽弹射 冇噶啦，冇晒蒸汽噶啦，就系好咩鼠咁咯，连啲声都冇噶啦，好平静咁样上去。 焚烧后燃气同埋一个蒸汽嗰种仙境嘅画面都冇， 系冇噶啦，好有仙气嗰啲系嘛，即系你感觉 仙境好似系 天上人间咁样，好正噶嘛， 系啦，即系嘥咗， 嘥咗。好啦，下一张啊，咁咧就哇，据说咧依家咧佢哋好正，呢个美国咧就研制六代机啊嘛，大家呢个画面应该都唔陌生噶啦， 啲电影画面嚟噶， 即系呢个画面咧，我哋之前都有讲过啦。其实嗰阵时我哋咪话咧，美国咧系抌咗钱噶嘛，研究呢个六代机啊。咁咧今次咧嗰个位就系咩咧？就讲六代机咧，佢哋谂住将佢哋个蒙皮，大家知唔知咩叫蒙皮啊？ 即系 飞机咧，其实佢有个骨架噶嘛。 系啊。 其实佢本身骨架咧就唔系咁嘅，即骨架咧好似我哋人类啲骨咁咧、 啊， 就得几条嘢嘅啫嘛。 系啊。 咁但系咧，你见到中间嗰啲肌翼嗰啲位咧，其实就蒙皮啦。 系。 即系佢咧系要咧。 一块块镶落去嘅。 镶上去，咁然之后咧就当然入面就可以再有啦。 系啊。 咁咧就出面咧啲蒙皮咧，佢哋据说咧，当然我哋好多时就话佢系攞嚟托住架机噶嘛。 系啊， 咁但系而家啲蒙皮唔系就系咁嘅概念噶， 空气动力托住啊嘛。 系啦，一来啦，二来咧系点咧？佢哋系会装好多传动器上去。 呢个传动器， 传动器或者我哋叫做嗰啲叫咩啊？嗰啲叫做传感啊，应该讲传感器。 嗰啲 sensor 即系嗰啲 sensor。系啊，佢哋话呢样嘢叫咩？叫 smart skins 啊。 系。 系啊，佢将啲感应装置咧载落去啊。咁即系话咩咧？例如话嚟紧个风速啊、天气啊，或者可能雷达啊，或者啲预警系统啊。即系我哋讲呢啲全部咧，其实一个战机系好重要嘅嘢嚟。 我以为你讲会变色嗰啲， 变色喂都可能会， 可能条墨鱼啊嘛会变色啊， 可能会噶，你都唔好话真系。咁所以咧，佢呢个智慧蒙皮咧，其实咧如果加上去之后咧，可能真系能人所不能噶。 系啊， 例如话佢可能好远，佢就可以 test 到你啦。同埋咧，佢哋话咧，依家呢个新嘅智慧蒙皮咧，可以令到佢哋超音速巡航都可以做到劲啲。 系， 即系有啲似 F 22二系唔使开 afterburn 噶。 咁犀利， 咁就可以超音速咁样去。 咁好力。 系啊，即系佢哋话嗰个蒙皮系有好多功能啊嘛。咁但系暂时佢哋唔方便讲有啲咩功能啊。 好。 系啦，咁所以咧呢个都应该几正嘅。 好，咁呢节 呢个第二节嚟到呢度先啊。